祖儿在十月份推出了时隔六年的全新普通话专辑《答案之书》，其中的《呀呀呀》本周上榜。而今年呢，除了这张普通话专辑之外呢，粤语单曲也有推出。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在六月份发表，也是在之前登上全球榜的《心之科学》。今年呢，谢霆锋推出了这个单曲，大多都是粤语和普通话的双版本。榜上呢有清空和空的不同版，而刚刚我们听到的呢，这个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五月份发表，将 EDM 和他最钟爱的摇滚相结合，这首放肆的粤语版本。 出生一刻的呼喊就被漫漫俗世活埋，日夜为目标顶礼无败，只需在需要尽情幼稚，谁稀罕相似，谁甘心一次，谁在乎复制别人故事，世界有太多行诗，放弃自我丧失心智，难磨平另个让我无知，继续放肆，就像大地万花自然，各样各最佳的那位置去完成自恋、哦、身边百万个每个梦想不必都冇结果，这一个是我，人潮里如流火，人生得一次才疯在需要尽情幼稚，谁稀罕相似，谁甘心一次，谁在乎复制别人故事，世界有太多行诗，放弃自我丧失心智，难磨平另个让我无知，继续放肆， 总想有情人能容纳我半枕春梦更贴身，随嘉宾充满我附近，纳米天涯最合衬，自我孤家懒走七步亦成诗，烦恼是来自太多足印，太空舱浪荡不必冲撞，太空很浩瀚每步都悲壮，迷我这好地方，泪也不能放，收敛到自闭式开放，太空舱浪荡不经空荡，太多身外物也被迫学会释放，闲人到访亦为又讲，别来互相碰撞，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继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董卿之后，保护生物学教授履职，影视表演艺术家刘静成为2019北京世园会第二批形象大使。履职是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创始人。自1985年开始至今，他一直在从事中国自然保护的研究、实践、能力建设和政策推动。影视表演艺术家刘静以扮演周恩来总理被世人所熟知，并且受到大家的喜爱。而在演员身份之外，2008年他开始参与全国绿化委员会等机构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活动绿色中国行，从此他便与绿色生态结缘，并且不断地投身到各类公益事业当中去。千年古刹云居寺正式启动对总数近30000卷的明代纸经、清代龙藏木经版的修复项目，未来3年时间将依托专业团队，遵循文物保护方针，利用现代科技，对明代纸经、清代龙藏木经版进行科学有效的修复保护，从而延长文物本体寿命，更好地保存历史信息。文博探索类节目《国家宝藏》日前正式从荧屏走向互联网，开设“你好历史”旗舰店，数十款文创新品和消费者见面，各类商品重现了古代人物、器物形象，并且融合现代日用功能，从衣服、鞋子到家居用品，从美食到化妆品，品类丰富。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是爱不过为留念，缘分寄生三世石，石上附在玉碎未兑现，情是最艰辛试炼，练就下世的爱再沉淀，圈圈点点圈圈，石石粒粒依依稀稀，花瓣也许听见，迷途恋人们以为江南情不变，明明越爱越错，相恋多痛苦，比不起美丽照片得到那保护，到头来一天尽为干枯，尘世上最没景色不厌恶，明明越错越爱，但是多痛苦，比不起灿烂记忆与心里依附，痛会磨练身心又长肌肤，情会淡化在匆匆烟雨中，伤心的典故。 11:35:26，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这个小时呢，我们继续来听粤语歌。除了在我们全球榜以及各地主办电台榜单当中会出现粤语歌之外呢，华语歌坛各地的歌手都曾经唱过粤语歌。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林俊杰 JJ 所唱的这首《江南》的粤语版。 圈圈点点圈圈，石石粒粒依依稀稀，花瓣也许听见，迷途恋人们以为江南情不变，明明越爱越错，相恋多痛苦，比不起美丽照片得到那保护，到头来一天尽为干枯，尘世上再没景色不厌恶，明明越错越爱，真是多痛苦，比不起灿烂记忆与心里依附，痛会磨练身心又长肌肤，情会淡化 在匆匆烟雨中伤心的典故。到头来一天循为甘苦，尘世上再没景色不厌恶。明明越错越爱，但是多痛苦，比不起灿烂记忆与心里依附。痛会磨练身心，又长肌肤，情会淡化在匆匆烟雨中伤心的典故。 2004年林俊杰的这首《江南》让他大红大紫，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三年后的2007年收录在《西界》专辑当中的粤语版。一些歌手在发表粤语歌呢，他们的想法都是为了要进入香港音乐市场。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第一首粤语歌，叫做《原来你也唱过我的歌》，这是她当年香港演唱会的主题曲，收录在《崇拜》那张专辑当中。 说过这边失恋的人也会点唱分手快乐，旁人话过这里有个大男孩欠缺勇气想示爱，像勇气来当替代，分开两地都不紧要，即使距离也会再变少，从旋律中的感觉再把我 可悲，可把悲灌溉，像游尽天地。任何时候那肯怀疑你，宁愿不听他人说是说非。 除了你，没别人可比，只需爱到底，难道天妒忌？任何容貌条件都喜欢你，其实相爱没因由，量你也不记起。 别要欺骗我， 流泪一滴亦已太多， 从时我大可纵坏我， 一片黑难离， 一公分可算多， 其实我未想知道谁再爱得多，愿你相信我， 明日怎样无助 我也可， 如平日大几倍爱护我，如果花开竟不结果， 都不枉往日相处邂逅，梦一同做过。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光良和蔚蓝所合唱的《童梦》，收录在2007年的《不会分离》专辑。林俊杰、梁静茹、光良的这三首粤语歌都发表在2007年。在马来西亚，普通话和粤语都是通行的语言，像我们所熟悉的梁静茹、光良、品冠等等，也有像专攻粤语歌的 Jin Lee 李信妮，以及在前几年发展在马来西亚这个粤语演唱组 Man Hand 等等。下面这首粤语歌呢是为电影而唱，2008年 SHE 受邀为周星驰的电影《长江七号》来演唱主题曲，不仅演唱了普通话，而也还演唱了粤语版本。好，我们来听这首《七仔》，也收录在同一年我的电台 FM SHE 当中。 个嘴脸讲我天天想见你，搞笑闪闪无比感染，你心底轻快发力确系坏，超级本领为我发 快， 天线，发出的光线分子都改变，抱紧你一世，成我的手里，与七仔一起到处飞。 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追赞俗世，躲不开痴恋的人为，找不到色相代替，赞一声赞不透这条难题，登峰品雨壮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水浩瀚，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望风，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登峰品雨壮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水浩瀚，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 听到的是97版《天龙八部》的主题曲，周华健作曲演唱的《难念的经》。很多在台湾地区发展的歌手呢，都是来自于香港地区，比如周华健、王杰、杜德伟等等。也有一些台湾的歌手呢，到香港发展，比如说叶倩文。粤语歌、广东歌，除了香港之外呢，当然还有来自于广东的歌手，也是得天独厚的。比如说张敬轩就是来自于广州，还有呢就是专注在广东歌坛的东山少爷等等。当然呢，还有呢就是下面这一位，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周笔畅的《花尊与花》这首歌。歌呢是收录在 Unlock 专辑当中《密友》那首歌的粤语版，当然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时间呢是11:51，非常感谢你的收听。那稍后北京乐广播呢是小航带给大家的节奏驾到，小东和你相约在下周六上午的10点，我们节目当中再会喽。 随意。